浪潮 Listen to One， 浪潮 Listen to One。 今天北京的天气算是阴天哦。 天空它像什么，爱情就像什么，几朵云在阴天忘了该往哪儿走，思念和寂寞被吹进了左耳，也许我记不住，可是也忘不掉那时候那种秘密的快乐。听阴天说什么，在混乱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酒窝。山越岭之后，爱却生出规模，你像一首唱到沙哑偏爱的情歌，旅途中坐一坐，在秋千上的我，原来我忽略的如今想纪念也没用，那些时光的因果。什么？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酒窝。心海中带着你我旅行变成老头，哦，孤单怕成了习惯，所以我淡定走在人海中，偶尔想看云飞却没风。听阴天说什么，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了当时的我。 来自2014年的陈奕迅，在我们浪潮Listen to One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呢，看到了大家的留言。斯坦福桥的味道说，这首歌啊是 JJ 作曲没错，这首由林俊杰作曲、易家扬作词的《阴天快乐》，送给正在假日当中啊，感受也算是美好阴天天气的每一个好朋友。为什么说阴天有的时候也是一种美好的天气呢？就是像这个月亮一样啊，月有阴晴圆缺，我们呢在感受各种天气带给我们的触觉、味觉啊、嗅啊，没有人喝雨水是不是？想到喝味觉，对啊，所以呢，无论是晴天、雨天，我们都可以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呢，去发挥自己的无限想象，也让天气，包括呢整个的光线跟音乐呢产生很特别的化学效应，就在浪潮 Listen to One。 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下载听听 FM 来进行我们的聊天室互动，以及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也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微博话题啊，在微博话题里面呢继续为我们来继续这个分享打 call 自己喜欢的 To One 歌曲，在微博搜索 Listen 21。 浪潮Listen to why. Guess who loves

这就是在这个中心由浪潮 Listen to One 为大家推荐的好歌。听到了最后的这一首，就是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新歌《带我去很远地方》。我可以听听看在这首歌里面是不是可以感受到用音乐去旅行的魅力。在这个假期当中，你有出去晃晃吗？ 已经疲倦的梦想，磨成夜晚的惆怅，有什么好感想，谁不向命运投降，渐行渐远的光亮，就让它随波荡漾，把回去的路遗忘，对自己原谅，任山风吹乱发，肆意吹走彷徨，让大雨抱我吧，冲上我的脸庞，是时候放下了，要擦去泪眼汪汪，就带我流浪，带我去很远地方，请带我去很远地方，去他乡，陌生方向，麻木目的的流浪，去疯狂，去飞翔，看看成群的牛羊，高原星空的模样，像年轻时一样，躺在地上 之前听过他演唱的那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星辰大海呢，这首新歌带我去很远地方，也是在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这个周期为大家来推荐。16:23，我们刚刚呢看到同学说听到了阴天快乐啊，林俊杰的作曲，那我们不妨来一首 JJ 的修炼爱情，复古一下咯。 凭什么要失望，眼泪到心脏，往事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我想 会唱的朋友 修炼爱情的心酸， 来 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们听见时代。我们制造浪潮。时代变化，但音乐永生。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Listen to wave, listen to one 浪潮 ，listen to one。坚守华语乐坛至高音乐品质，秉承专业聆听审美传播，匠心打造专业音乐审美风向标。浪潮 Listen to One 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澎湃推荐。 Are you listening？ 听浪潮，听浪潮。 嗨嗨嗨，浪潮 Listen to One 就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一个小时的美好音乐时光。咚然当然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今天呢虽然不是工作日，但是假期当中作为劳模的我来说呢，依旧在直播间建位大街十四号的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间里面向大家问好。看着你们的这个假期过得开心，我也跟着开心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麦麦麦同学。那今天呢是我来当班，来收听我们的这个摩天轮啊，不是摩天轮，我今天是过山车版本，韩立的摩天轮版本将会在周四，本周四周五跟大家见面。接下来我要宠粉时间到，当当当当，看一下聊天室里面的苹果重要的小事，在济南的我们的小仙女，还有呢尾号8336XC， 你刚来为什么就点到你了呢？还有呢 Kindle。特殊的假日能听见劳模麦麦直播真的是太棒了，以及呢生日夏花，谢谢你帮我这个维持一下这个假象哈啊，这个事实啊，落泪心田，葛大爷是个汉堡，哎呀最爱吃这个大肉汉堡，嘟嘟，山外有山同学，风吹麦浪同学，你后面呢还加了个一级麦浪，风吹麦浪一麦浪，斯坦福桥，自由行8778，这么多朋友都在啊。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在听听 FM 每次直播的时候呢，可以来冲进我们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冲浪。浪潮 Listen to One。 我要飞，别伤悲，一直接近光的感觉，自由是梦想，无边无际的能源。我敢飞，有梦就追，依旧骄傲尊严的美，巨大的考验现在就要跨越。飞飞飞飞飞飞，我想飞，追追追追追追，绝不后退。飞飞飞飞飞飞，我想飞。 Go, go, go, go. 要用力飞，不管有多远，超越了极限，要成功了。 就是 FIR Fear 乐团。 You know I dealt with you the nicest. Nobody touched me in a righteous. Nobody touched me in a crisis. I believed all of your dreams are duration. You took my heart, all my keys, and my vision. You took my heart, all my sleep, a decoration. You mistaken my love, I brought for you for foundation. All that I wanted from you was to give me something that I never had, something that you never seen, something that you never been. But I wake up and Ellen's wrong. Just get ready for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You see me, I be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You see me do me that, that, that, that, that, that. It's coming for that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手接一手 play 一段又一段，疼爱。 我沉默不代表我不痛，我不痛眼泪就不会流，总是安静牵手，安静忍受，安静看你走。你说我很适合当朋友，你说我总是可以听你说，你说别太难过，保持联络，有空的时候 go, go, go, go. 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可以同时当时微笑送你走。等到你转身后，心里也不敢留，只怕第二人还会把疼爱留给你，把疼痛留给我，放开手是我最后的温柔。如果你能飞得快乐自由，这天空并不算什么。什么点头我不懂，连我都不懂我。如果说得太少，爱得太多，有谁能够懂？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最痛是当时微笑送你走。等到你转身后，眼泪也不敢流，只怕你偶然还会会拨通。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放 这是我最后的温柔。如果你能飞得快乐自由，这疼痛并不算什么，千言万语涌进我的宇宙，将我整个宇宙，有多少爱就有多少沉默的疼痛，疼爱都给你，怕疼痛都给我，最痛时的是微笑送你走，等到你转身后眼泪也不敢流，只怕你偶然还会回过头。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不然这是我最后的温柔。 Listen to one，What's up？What's up？ 16:43， 旋转的大脑该怎么抓牢？钻石闪耀，刺眼的玛瑙，铸造的光照，冷血生燃料。 每天下午4点钟，来电波中找我。 唯有你的轮廓琳琅，谁也能抗拒关于你的魔力，吸引力跟随你的轨迹，神奇之余鬼魅的窒息，让人用力呼吸。谁的风雨我知道你在攻击，众人诡异不知不觉沉溺，危险气息是你的魅力，让人无法呼吸。 You know I've been calling now for your name，Bloody swashing inside from my veins. I can feel adrenaline in the way. You're cruising down and down, I love this pain. 一直在你的左右，不需要任何人懂，狠心的自己，经得起考验， We'll stay together alone. 就算没有人能懂，我们来享受每一分钟。 希望 时光，花世界里千年换的花花蝴蝶，美女们只是比较或者嘴比较干一点，花蝴蝶的美的夜的雪容美三生一眼，那些路人在满屏什么发言惹人讨厌，快离开冬天，赶快破茧，你被无聊困在地球表面，像灵魂主角甩平凡嘴脸，花花世界里千两百的花花蝴蝶，美女们只是比较或者却比较慢一点，花蝴蝶的美的眼的雪如美三生顶眼， 那些路人家们凭什么发言惹人讨厌， 是花花世界里闪亮般的花花蝴蝶，美女们只是比较或者却比较慢一点，花蝴蝶的美的夜的雪如美三生一眼，那些路人家们凭什么发言惹人讨厌，你可以闪着花花一道鲜亮的花蝴蝶，你可以比你想象总在爱线再高一点，你可以自己决定每天最后三生一眼，也可以让路人家比 我们听到了一个现场 live 的版本，来自 Jolene。 诺的新年时候，当年还买过这张专辑庆功演唱会的 VCD VCD 啊，不是 DVD 还是 VCD。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在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到五点钟的浪潮 Listen to One， 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由北京音乐广播的重磅企划浪潮 Listen to One正在为大家做今天的结束词。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时间过得很快，一首接一首的假日曲。当然不能忘记在明天下午四点钟继续打开你最钟爱的调频 FM 九七点四，收听浪潮 Listen to One 吧。我是麦麦，我在浪潮里等你，明天见。